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6集，谢礼。韩金陆续逮捕到了一些禁军的逃兵，都是满身污秽的模样，饿得面黄肌瘦。他在多次打探之下知道了禁军面临的困境，但是他仍然不敢贸然进军，因为20000禁军不是小数目。他时刻掂量着自己与萧迟也正面交锋能有几分胜算。韩静坐在帐子里看着下边的逃兵。 禁军在南陵猎场时表现不凡，当时与我们争夺城门巡防可杀了不少人，你们现如今又跟着萧迟也叛逃离都，怎么说散就散了？ 逃兵跪在坐下。 回大人，走不远啊，我们一路跑到这里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粮也没营地，往前就是磁州，朝南看还有启东守备军，这就是明摆着要被人包饺子了。 韩静细想了片刻。 跑的人多吗？ 我跑的时候只有几百个，禁军现在就像是泥巴沟里的浮萍，一冲就散了，招架不住的。 韩静奇怪道：“ 萧迟也就没想想办法？我听说他严行军法，手下的兵都怕他，怕得很。” 大人有所不知。 逃兵说了半晌，吞咽着唾液：“ 能不能先给点干粮？他娘的，跑了一路，这会儿饿得说不清楚了。” 韩静示意人给他点干粮，逃兵就地开始狼吞虎咽。他一边大嚼一边说：“ 就是怕他嘛，从前在区都都是弟兄们没出去，迫不得已跟着他干，得罪了各位八大营的爷爷，现在他都当了叛贼，我们哪里还敢跟着他。” 韩静看这些逃兵实在落魄，又是被逮回来的，不像是作家，不禁在内心细细盘算了一番。他先让人把逃兵都提出去，随后在帐子里跟自己的一众幕僚开始参酌作战策略。幕僚中有一位叫高仲雄，正是太玄闹事时的领头人，因为当时得罪了潘如贵，又下了大狱，没人作保，便绝了仕途的念想，投奔到了韩静帐下。他是个激情昂扬的读书人，生平最恨国贼，审问潘如贵一流皆不能入眼，如今听说萧迟也行刺叛逃，便更是情绪亢奋，不能容忍。高仲雄指着地图说：“ 既然萧迟也已经穷途末路了，那就不能容忍他这样流窜在中国境内。总督兵强马壮，又有丹城为依靠，我看事不宜迟，马上就能出兵追击，只要在进入磁州前捕获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” 韩静仍在犹豫。 可是萧迟也还有万余人，又都是经过南陵猎场的真汉子，若是其中有诈。 高仲雄心中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 禁军军心散涣，万人与一人没有差别，他们现下就是乌合之众，不足一虑。总督已经追到此处，若是不能尽快将他捉拿归案，那么也无法给去都一个交代。” 韩进颇为心动。 他若是跟磁州州府周贵狼狈为奸，设计害我，我该怎么办？ 高仲雄略微急促地说：“ 总督，那周贵也是有家室的人，他放着好好的官不走，跟着萧迟也一个叛贼谋乱吗？他是不敢的。我们眼下出兵，必定会打得萧迟也措手不及，到时候再乘胜追击，就能尽兴凯旋。” 韩静连日睡在帐子中，已经被此处的蚊虫叮咬得浑身不痛快，他心里还惦记着去都。大哥韩城扶持了太后主政，韩氏兴盛就在眼前，正是他可以回去呼朋唤友慷慨庆贺的时候。留在这里一日，他就越见烦躁一日。当下听了高仲雄的话，权衡之后便答应了。一日，韩静起了个大早，就着露水带兵前行，根据逃兵提供的消息，一路追到了泥沙河外的树林带。那林中挖的都是土灶，却不是能够给20000人提供伙食的模样。韩景心里彻底信了逃兵的话，在马上情绪高涨，拔剑前挥：“ 汉贼已走投无路， 搜遍这片林子，必能找到踪迹。 八大营的士兵一拥而上，萧迟也正蹲在西边洗脸，闻声回首，正看见韩景策马而来。韩景一看见萧迟也，连忙喝道：“ 叛贼在此，快捉住他！” 萧迟也打哨，唤出浪淘血金，零零散散的500人都像是仓皇失措，在林中被追得大呼小叫。韩静见状不禁热血上头，先是大笑几声，接着摇摇喊道：“ 侯爷，你也有今日。” 萧迟也不顾士兵，独自策马奔逃。韩静怕他跑了，赶紧率人直追。八大营在林中横冲直撞，跟着韩静风风火火地跑向东北方。韩静越跑越着急，在后喊着：“ 萧迟也，你已陷入绝地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” 萧迟也在马上回首，带着人试图抵挡，却不敌八大营的凶猛，500人被追得好不狼狈。一眨眼已经跑出林子，直奔向泥沙河，最终被堵在了泥沙河边。韩静勒马挥袖：“ 萧迟也，你看着周围全是我八大营的士兵，你如今就是四面楚歌，你还挣扎什么？现在求情，我饶你一命。” 浪淘雪金在原地刨蹄，萧迟冷冷地说：“ 你要我死可以，我只问你，韩城他怎么自己不来？”“ 我大哥如今是摄政王侯，公务繁重，哪会来这里与你周旋？” 韩金用剑指着萧迟也：“ 下马逮捕，你们萧氏就还有一线生机。你一人犯下这样的滔天大错，如今却舍得让你全家陪命吗？” 萧迟也微微扬手，逆着韩静：“ 我确实犯了许多错，但轮不到你们韩氏来与我对谈。” 他话音一落，只见两侧猛然爬起数百人，谭太虎一马当前，从后把韩静包了个彻底，带着士兵逢人就砍，从后杀了个人仰马翻。韩静的左右近卫皆是锦衣卫，都是韩城特意指派来保护他的，见状便知道中计了，立即扬鞭抽了韩静的马，想要带着他从侧面的林子突围。韩静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，他从前在驱毒教场里军演也是把好手，可是从来没有真的打过仗，已经吓得六神无主。他坐下马匹，吃痛蛮冲，在锦衣卫的包夹里硬是到了林中的包围边沿。沈泽川扶刀而立，站在树影下瞧着韩静。韩静还想前突，却被锦衣卫眼疾手快地勒住了马匹。一众人在冷汗与鲜血中相互传递眼色，最终那为首的男人开口说：“ 通知大人，今日你我相逢便是缘分，念在大家过去的情面上，放我们一马如何？” 沈泽川这几日瘦了许多，他握刀的腕骨像是弯新月，在素白的袖口勾出冰凉的颜色，他眸中仿佛有终年不化的坚冰，面上却逐渐浮现五月回暖的笑容。他说：“ 兄弟们皆是受人所托，担着任务不得不做，我知道的。” 那男人知道沈泽川性情阴鸷，看他露了笑容，反倒护着韩静连退几步。后面杀声震天，萧迟也在步步逼近。男人鬓边淌汗：“ 同知大人前途无量，何必跟着个叛贼在此受难？你若是肯放韩总督归都，指挥使必定会不计前嫌，欢迎同知大人归都。” 沈泽川竟然轻笑出声，他声音轻缓，笑起来很是好看，那苍白的皮囊在破碎的日光里显得格外细腻。他缓慢抽刀，仰山雪细长的刃擦着刀鞘：“ 我很感激韩城。” 沈泽川翻握住了刀柄，顿了顿：“ 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这次你们回去就替我给他带份谢礼吧。” 韩静背上一凉，险些从马背上滚下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